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级体验团，我是宋阳。 哎，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论论。 嗯，收听节目还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啊。这个2022年马上新的一年就要开始了。其实我们一边在期待着这个冬奥会赶紧来到我们的身边的同时，其实冬奥会呢它是从明年的2月份开始啊，持续一个月的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哈，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明年12个月呢。所以我觉得大家呢除了这个关注冬奥会之外，在这段时间最后在2021年年底啊，还是要多关注一下整个2020年的计划。一整年的这个计划，该转会的转会 该转会 这个你看最近易居就跟中国田径协会签了一个约，关于2022年的整个一年的一个大的合作一个计划。其实今天咱们节目就来说一说这个马拉松俱乐部的事儿。其实这个马拉松俱乐部也存在着这个转会的事儿。我看他这新闻发布会里边呢，你看有两个人物，一个是刘虹， 是 刘虹是属于这个奥运冠军， 对 啊，今年2021年东京奥运会竞走是铜牌获得者啊，2016年里约奥运会的冠军，世锦赛的冠军，应该是刘虹，他竞走的，但是他现在转投易居俱乐部，做一个马拉松这样的一个事情。另外一个是张德顺，我看这个新闻里面，张德顺，我觉得目前应该算成中国马拉松现在里边的当之无愧的一姐了， 一姐是， 而且张德顺刚刚完成一什么事儿？他刚刚参加了2021年年底的澳门马拉松， 又夺冠了哈。 又夺冠了。奖金多少钱？你猜 多少钱啊？这贵哈， 对 很丰厚， 4万美金 啊，4万美金 啊，4万多美金，不到5万美金，说合起来将近30万人民币，对，张德顺这刚刚又获得了这个冠军，这期节目咱不说这个，不说澳门了，就说说这个马拉松俱乐部的这个事儿，大概这条新闻是说，易居说这个要跟中国田径协会共同用俱乐部的模式学习日本的模式，助推中国马拉松成绩越来越好，聊聊这个事情。 哎，是，其实说这个易居马拉松俱乐部啊，其实，很有意思。虽然是一个民间的这样一个俱乐部组织啊，但是它里边的成员确实是，很厉害啊。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张德顺啊，包括，像彭建华呀，杨少辉呀，其实也都是 啊，他都是易居 啊，都是易居马拉松俱乐部 签了约了，是吧？ 成员啊，都是签约的。这样其实，我觉得这个合作很有意思的一点哈，就是一个民间的俱乐部，然后和中国田径协会签约。其实，我们可以这么来理解，其实应该是中国田径协会以他的一些优质的资源来扶持这些优秀的社会马拉松俱乐部的发展啊，进而为我们国家提供输送啊更优质的这种马拉松的人才。其实像刚刚说到说这个要这个可能要去模仿一下 日本模式 啊，日本模式啊，其实日本的这个运动员体系啊，它跟我们国内的这个运动员体系就是非常的不一样的，因为日本运动员体系他们基本上没有说专业队啊这一说啊，当然他们有职业运动员啊，但是呢职业运动员在成为职业之前，他们并不是从我们的所谓专业队当中出身的，而是说什么呢，他们的运动员一般都是怎么样，都是从这个所谓校园体育啊，比如说各种的这种足篮的大项啊，包括长跑这种大项啊，有很多这个现在日本的这样的影视作品啊，文艺作品当中也都说到过这些的故事，就是说他们从大学出来之后，在正式成为职业运动员之前啊，如果说你要从学校出来成为职业，那肯定是这个最理想的这么一条道路啊，但是你如果说还没有到职业，但是你还想努一把力啊，这时候怎么办呢？会进入到企业的俱乐部当中，我有企业俱乐部来说啊，我们每个企业下面哈，比如说都有这种长跑俱乐部啊、足球俱乐部，都可以进入我企业俱乐部当中来完成你进一步的训练，看未来有没有像这个职业进军的可能性。然后企业其实是负担了他的一些这个训练 还有这个工作日常生活支出的这个成本的。所以我觉得这种模式在国内，我想了想，好像目前为止， 嗯， 好像还很少，应该是不多， 不多、 啊、这样的模式确实不多。 这个事儿啊，就是它叫这个怎么说呢？企业助力， 企业助力，哎， 啊，这个政府搭台， 搭台 啊，大概是简单，我们来聊这。那为什么叫政府搭台呢？这些运动员其实你看在谁的手里边，其实运动员都是在各个、 嗯、 可以说这个叫做注册的体育局的手里边。 嗯， 他现役运动员嘛， 对， 现役，比如说、张德顺是属于云南的， 云南，嗯， 对吧？然后比如说原来我们说过这个李芷轩是属于上海的， 嗯， 彭建华是贵州的， 嗯。 杨少辉、董国建，这也都是云南的、 嗯， 就是他其实本身是在各省队里边的注册运动员，但是你想省队里边他的这个政府拨款每年还是有限， 嗯， 就这些钱，那比如说他，同样的这个钱数，人数愈多，分配到每个运动员身上就可能没有那么多， 嗯， 另外呢，教练的聘请，然后包括器材的使用， 嗯。 外训的地点， 嗯， 这些都是要花钱的， 嗯。 最早中国足协其实也是用这样的方式，那怎么办呢？恒大，他用恒大的这种金钱模式， 嗯， 然后来聘请，包括当时的里皮钱谁出的？其实你大家可以现在找一找这个新闻啊，再往回追溯一下，当时有过新闻这报道，年薪那么高，这钱谁出的？ 嗯， 包括那些。这个叫做规划球员， 嗯， 为什么能够规划过来？那个钱都是谁出？但是现在恒大可能突然遇到了这个新一轮的这个危机，我们不说。就是其实这种模式在体育界之前是有过的， 嗯， 政府搭台，企业出钱， 嗯， 那现在马拉松，你比如说政府搭台，这个运动员都来支持，那谁出钱？企业出钱，然后一起来培养运动员的一个成长， 嗯。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出发点是好的，可是实际情况， 嗯，会怎么样的？ 比较复杂， 比较复杂 。我们再说一下日本的模式，日本基本上就是叫做企业俱乐部模式， 嗯， 就是一家企业它整个来主导这个运动员他的训练、生活、参赛， 嗯， 它完全属于一个主导化的， 嗯。 可是，在我们这块呢，企业的加入。有的时候未必能够主导运动员他的训练生活以及参赛， 嗯， 他收到各方的牵绊都比较多， 嗯， 比如说 嗯， 易居， 哎， 他赞助这个运动员参赛，我就拿一点来说，参赛服装， 嗯， 他就受到了很多的牵绊， 嗯， 他在参加国际比赛的时候穿什么衣服， 嗯， 耐克， 哎， 中国田径协会的这个官方赞助， 对，嗯， 国际赛事的时候，你再穿这个， 对，符合人家权益，哎， 那你耐克上能给你印易居吗？ 嗯， 他就要跟耐克去谈， 嗯， 耐克说，我凭什么给你印易居呢？你又没给到我耐克钱， 嗯，哎， 对吧？那就需要中间来进行协调， 嗯， 我估计协调不下来，因为你没有出现过，你看过这个耐克上面印其他的这个 logo 吗？人家根本不可能同意说你在我这上面印 logo。 嗯， 好了，这是这个国际赛事，国内赛事，他得跟谁谈呢？他得跟特步谈。 哎， 国人竞速。 哎， 这些运动员，你包括什么董国建呀，然后张德顺啊，刘虹应该不是， 嗯， 这个彭建华呀，这个。杨少辉是基本上这些国内基本都被特步签下来了， 嗯， 特步上面能让你印易居吗？ 哎， 对吧？那也不可能，我让你印上易居。但是我们在现在看各大马拉松直播的时候，今年可能少，你再往前倒一倒，大概到2019年，易居这事儿应该是从2018年开始就开始做了， 嗯， 2019年、2020年马拉松，2020年还有有限的几场比赛，你看很多选手跑在前面的。都穿着这个易居的这个衣服，但是没有刚才我们说的这些顶尖运动员，为什么？因为他们就受到种种的牵绊。 嗯， 我既是这个服装品牌的赞助选手， 是， 我又是省队，省队又有省队的赞助。你比如说西藏队， 嗯， 西藏队谁是赞助？耐克， 也耐克， 在西藏队是耐克，所以你看他签里面可没有西藏队的运动员啊。 嗯， 我目前看没有看到西藏队的这个运动员。 嗯， 又有服装品牌的赞助，同时他又是这个叫做房地产，一区干嘛？房地产的， 房地产， 又是房地产俱乐部的前运动员。我估计这些选手在以后参加比赛都不知道该怎么穿。 嗯， 也就是其实在国内各方主导之下的市场赞助的行为，我个人觉得还没有完全理顺。 嗯， 这个事儿是一个好事，可是各方的利益关系都在里面，尤其有着这个市场行为之后。 嗯， 他一个运动员签了很多之后，我究竟这些该怎么摆？ 哎，是 不知道。 嗯，所以啊，其实还是我们的所谓这个职业体育啊，它发展的这个进程啊，确实是，确实相对时间比较短啊。说足篮球可能相对的还时间要长一些， 对， 相对长一些。但是现在呢，其实也，其实近些年我们关注新闻的话，也爆出了种种的这样的问题。 种种，你其实这个 问题， 对，我觉得这个都是叫做体育市场化进程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 对， 你比如说。这个中国篮球联赛 CBA、 穿鞋的问题啊， 啊不仅 CBA 最早的那个，你知道咱们 CBA 的那个用球最早的官方用球卖给谁？ 嗯， 耐克， 耐克的 最早是签给了这个耐克的、 嗯。是， 你知道耐克之前是谁吗？ 嗯， 耐克之前应该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安踏。 安踏啊、哦，安踏出的球， 就是他叫。他应该他不只是出球，他叫整套赞助， 整套， 整套赞助，整套赞助之后，突然间，那是很多年前了哈，我当时记得这个应该是 CBA 还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人物，大家可能关注体育的叫马国立， 马国立， 对，马国立当时应该是在那会儿 CBA 的运营公司是盈方，马国立到了盈方之后。当时有一个大的动作，就是在整个这个国产品牌赞助全套系列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个官方用球，把单独官方用球的权益出售给了耐克，在那一年出售给耐克那一年之后，整个的这个中职篮 CBA 叫做扭亏为盈，就这一件事， 扭亏为盈， 但是后来就遇到很多的官司啊， 就 是那你不行啊，你这官方用球你也是整个赞助函，但是我们之前没有写这条啊，你知道。就是包括现在这个签约到了这个李宁，那整个的李宁全品类之后，也出现了个别运动员的鞋的这个问题。 嗯，对， 就是他整个在体育市场化的进程当中，这些市场看到了体育现在的蓬勃发展，都愿意进来之后，发现，哎，我们的规则制定，我们的市场化运营的时候，还是相对于落后。 嗯，所以会产生这样的所谓的冲突啊，比如说 冲突很大 啊，冲突非常大啊。比如说，我记得好像是也是很多年之前了，当时这个易建联啊，当时也有一个也是关于这个两个品类赞助冲突的问题， 球鞋的问题 啊，球鞋的问题， 现场脱鞋是吧？ 现场脱鞋， 对 啊，本来是把那个鞋这个赞助商的标给贴上了 啊。 后来这个当值的这个比赛监督啊，就是说你这个是不违反、 嗯、 你这个是违反了我们比赛规定的 啊，对， 说你必须要把这个品牌的 logo 给露出来 啊。 后来易建联就反正这个沟通不顺之后，直接把鞋脱在场上，自己就下去了啊。像这样的冲突，其实在我们职业化这个进程当中啊，也是很多见的。其实说到这儿，我们也可以去看一下一些这个职业体育相对比较成熟的这种国家还有体制哈，你看他们好像就好像很少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啊，比如说像这个 NBA 联盟这样的赛事啊，包括欧洲的这些大型的这种职业足球职业联赛那这样的赛事，他们其实权益都分得很清楚，就是同一件这个，就是说比如说他们的球衣上啊，也是分门别类各种细分的这个广告的这个权益啊，都会有啊，比如说胸前广告啊，比如说袖子上的这个袖标广告，甚至我看现在还有说背后广告， 嗯 啊，各种地方出现的广告都给你已经分好区域，就是他们从规则制定上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明确的这样一个设计了哈，包括说每个运动员他们的用鞋，你有没有自己的权益，其实这个是在每个运动员跟俱乐部签约的时候就已经来框定好的，就有的运动员签约的时候那说那我就是俱乐部啊，如果是跟这个品牌有签约，我就用俱乐部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赞助啊，让他在身上体现我的权益。这样呢，他跟俱乐部签合同的时候就能够多签一点。但有的运动员觉得啊不行，说我牌比较大啊，我要自己去找我球鞋的赞助。那俱乐部说行，你自己找。但是我跟你签合同的时候，我这个钱我就得往下压一点啊，因为有一部分权益你是自己拿走了啊，所以这个整个的规则，哎，你看设计起来之后好像就没有出，我印象当中很少出现这种。 对， 这样的冲突啊，权益上的冲突。 对，所以说回到易居这个事儿哈，这个合作这个事儿，当然起点一定是好的，因为从2018年到现在，易居已经很长时间了。大家回想一下，应该熟悉马拉松跑还能够想象到。记得应该是这些顶尖选手彭建华还是谁穿着易居的衣服冲线的那个瞬间，所以这些权益在签约之前，我觉得还是应该双方都协定好，可能不是双方，可能是三方甚至多方协商好，包括跟运动员本身，你一年究竟有几场比赛，三场以上，就是含三场，对吧？然后要身着易居的衣服，或者说你在训练的时候身着易居，因为它一定要有企业露出的。易居是干嘛的？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易居是一家这个在美国上市的房地产公司，旗下应该是有三大品牌还是四大品牌。这个人呢也很厉害，姓丁，姓丁的都不太好惹。中国体育基本被姓丁的， 姓丁的都来干体育了， 对对，基本被姓丁这个给垄断了啊，他是一家房地产公司，他干嘛要做这事儿？他一定是有相应的露出的一个要求，所以你一定要跟运动员，我估计之前应该有相应的协议谈好，对吧？你一年几场比赛，你要穿着这个衣服来这个登台啊。那同样，这个运动员身上还背着其他的品牌的赞助，你比如说国人竞速的系列，然后国际比赛的这个耐克的这个系列，如果省队有赞助的话，省队的系列，那你一年究竟要参加多少场比赛？你这些比赛能不能把这些关系和利益都分门别类的把它处理好？我觉得这个也是作为职业体育运动员或者叫职业体育团队背后应该认认真真把它处理好的事儿。就是你别让各方都寒心， 是 别人给你钱了，你钱都不是大海水潮来，人都是挣出来的，对吧？辛辛苦苦挣出来的，所以人家支持你的发展。我觉得作为这个叫做这个签约方，你就应该好好的想一想啊，如何达到合约上的这种约定，能不能做得到？ 是 先想能不能做得到，然后再去签。比如说我先签了再说，那可能以后就会出现问题。 是，其实我觉得另外一个层面哈，可能也有可能哈会出现一些问题，在什么时候呢？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这回这个叫共建国家队哈，易居和这个中国田协，我们来共建国家队，它其实目标也很明确，就是为了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这样一个周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这一切努力是为了在巴黎奥运会上，我们中国的这个田径、中国马拉松有一个再飞跃哈。我们知道，在今年的2020的东京奥运会上，中国的男子马拉松是创造了历史的最好成绩，拿到了第19名。那这应该是中国男子马拉松啊，对中国男子马拉松的一个巨大的突破了哈。而且呢，到了2024年，我们整个的马拉松啊，这个跑步人口基数肯定还会进一步的扩张，那我们也可以有可能会看到更优秀的运动员脱颖而出。而这次我看到这个签约仪式里面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跟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恒大模式啊有点异曲同工，就是什么呢？有一位教练员叫李黎啊，说他将会在巴黎奥运会的备战周期担任国家中长跑俱乐部的总教练，兼任易居俱乐部的总教练。听这个说法，我们好像似曾相识，跟那时候里皮好像啊，那个感觉是一样的，就是我同时兼任我俱乐部的这个教练，而同时我还兼任着国家队的这样的一个训练。 他叫国家中长跑俱乐部， 国家中长跑俱乐部啊，中长 国家队 啊，不是国家中长跑项目的总教练 哦，国家中长跑 项目的总教练啊，并且兼任俱乐部的总教练啊，说要安排训练备战工作，并且统筹参与中长跑国家队各队组的教练员选聘、队伍筹建啊等等。其实他在整个中长跑项目当中，他可能也不会负责具体的这个训练安排啊，等于是参与到顶层设计当中。 那我觉得更像是一个总经理的，叫职业 经 理的这么一个角色。 哎， 就是这个又说回到我们现行的一个叫做运营的一个模式啊。运动员还是听教练的，但是不是听总经理的，就是他跟那个 谁带我训练，我听谁的。 对，跟这个足球模式还不太一样，足球模式可能有很多是听总经理不听主教练的，是吧？但是这个田径项目、中长跑项目， 目前依然还是属于一个叫做各省队运营的一个模式。 嗯， 就是你最终还是要回归你的注册的这个省队。 对， 你比如说我是从云南来的，从贵州来的，我是从这个西藏来的，我还是从这个内蒙古来的，辽宁来的，这就属于传统的中长跑的这个强队啊。 嗯， 你的关系在哪个地方注册？ 嗯， 这只是一届奥运会的周期。 嗯， 奥运会的周期可能是4年的时间， 是 甚至更短的一个时间。那你人生的作为运动员更长的时间还是留存在各省队。 嗯， 所以想一想，运动员的直接的话语权还是来自于注册的省队。 注册省队， 那这个我们叫做国家中长跑教练，他的话语权又有多少？ 有多少？ 我觉得可能是在后半句上，就是易居俱乐部的主教练，可能在这个方面的主导上还是有一些话语权。可是这个房地产俱乐部的组成成员又是由各省队的职业运动员组成的。所以我觉得之前我们聊的这事儿是个好事儿，但是中间的关系相对来说比较复杂。 对，而且呢，我觉得尤其是到了比如说像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这种重大的比赛当中， 对， 可能也会面临着各方的这个诉求，会有相互，不能叫冲突，相互掣肘的地方吧，比如说这个三方，一个是他注册的这个省队，他对这个运动员会有一些想法，有一些要求，他希望去代表我省队去参加一些什么样的比赛。那同样啊，作为签约他的这个俱乐部啊，易居俱乐部对这个运动员肯定也有一些诉求啊，我想这个运动员出现在什么比赛上。而作为国家队，比如说到了奥运会这种大赛，那国家队就肯定希望你之前你只或者说半年甚至一年的时间，你就别想其他的赛事了，你就好好的调整状态去迎接备战奥运会这样一个重大的比赛啊。但是作为其他的两方来讲呢，可能我觉得也并不会这么想。而且就是说回来，我们再说到其实这个竞技运动啊，运动员本身，我们都知道这个运动员他其实身体的这个周期哈，就是运动的状态表现它是需要来调的。这个问题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我记得也聊过，就是说一个运动员不可能说无时无刻都保持我是一个竞技状态的高峰。这个高峰可能出现的时间很短啊，可能大概你的高峰就能保持一周时间，而且一年当中也就出现那么3次左右，我觉得就已经算不少了啊。而且作为这种所谓叫一锤子买卖这种比赛，就是你就跑那一场，你跑出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了，没有说哦这场状态不好我下一场再调调试试，没有啊，就这一场。所以这种一锤子买卖的事情就更需要运动员去事先去调整一个最佳的状态去面对这场比赛。而之前他们其实所有的训练比赛的安排都是为这场一锤子买卖来服务的啊。但是就像刚刚我们讲的，这几方共同对这个运动员都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和要求之后，那么运动员在训练比赛的这种时间安排上还能不能做到说好好的全心全意的就为了某一场比赛我来保持调整我的状态，我觉得这可能也是需要打一个问号。 聊这么多就是说还是需要顶层设计。顶层设计还是非常重要。就是跟这个火箭发射一样啊，你这个助推呢在底下呢一定形成一股力量往上推，不能往斜上方啊，每个是都往斜上方推，最后不知道这火箭往哪儿飞了。 是， 所以希望啊在这个层面上中国田径协会以及相关的这个主管部门，包括各省队的这个教练组市场运营部门共同做起来，好好研究一个非常好的，真的是有利于运动员发展的这么一个策略。这个共同助力助推中国马拉松成绩啊，能够在新一个奥运周期，现在已经到2024年巴黎奥运会周期了，能够全面提升。关于这个俱乐部参与马拉松建设这事儿，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回听节目还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纷来爱爱爱 to the sky，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功，心花怒放表白，纷来